各位好，我是泽林，来听今天的一周新闻盘点。北京冬奥组委消息，冬奥会新场馆设计方案将尽可能利用和传承传统文化，改建场馆将融入高科技和中国文化元素。今年呢，将重点降低制造业、交通运输业税率，同时改革个人所得税的制度，增加子女教育等专项费用扣除。公安部交管局表示，将严查严管快递外卖员闯红灯、逆行、占用机动车道等严重违法行为。外交部表示，中国公民当合理安排海外行程，在相应安全提醒发布后仍坚持前往有关高风险国家或地区，因协助而产生的费用由个人承担。北京地铁官方票务平台表示，今年上半年北京地铁全线各站将实现刷手机二维码乘车的功能。28号的24点，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，这次油价调整具体为每吨汽油上调170元，柴油上调165元。北京市政府与各区各部门日前签订了2018年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书。从各区汇总的数据来看，今年全市统筹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将超过50000套的设定目标。 井冈山，我的眼里只有你。马上分享的是来自于老狼和叶蓓的《青春无悔》。说到《青春无悔》这首歌和校园民谣，他们已经不是曾经的一首歌那么简单，它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。叶蓓曾经说，《青春无悔》这首歌他和老狼不知合唱了多少次，但每一次唱还是会特别的动情。有一次排练，前奏刚刚响起，两个人对看了一眼，眼泪就哗哗的开始流。看对方的那一眼，其实是一种特别深层次的感情，这种感情跟爱人不同，像家人一样。所以老狼会说，叶蓓是他演唱会永远的嘉宾。我们来听这首歌，来自于叶蓓老狼，《青春无悔》。 若梦醒后你会去，我相信 你忧愁的脸是我的少年，不曾忘岁月改变，最熟悉你我的肩，于是人去夕阳斜，人和人互相在街边道再见。 你说你青春无悔，包括对我的爱恋。 你说岁月会改变，相许终生的誓言。 你说亲爱的道声再见， 转过年轻的脸， 含笑的 带泪的 不变的眼， 是谁的声音唱我们的歌，是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。 走后依旧的街，总有青春依旧的歌，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。 都说是青春无悔，包括所有的爱恋， 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。 都是亲爱的，亲爱永远， 都是年轻如你的脸，含笑的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国每年因室内装修污染致病数万人，新家具普遍残存甲醛苯。天空雾霾科技应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技术应对室内装修污染，

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牌交易，这是我国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。今年将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，根据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水平变化，合理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。 朝阳，朝阳下，你灿烂的苏醒。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世？什么样的记忆可以永不遗忘？什么样的思念可以不怕沧桑？什么样？可以让你不再流泪，让我不再心伤。什么样的心愿可以等候三世？什么样的记忆可以永不遗忘？什么样 着你，守着阳光。 来自于黄磊老师的一首作品《守着阳光，守着你》。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有关于你家乡的美食有哪些。家乡的美食可能在每个人心里可以说都是最美味的，可以与任何的山珍海味相媲美。因此呢，每当在我空闲的时候，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可以让我特别回味的家乡美食。今天呢，不如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有哪些让你流连忘返的属于你的家乡美食呢？也欢迎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，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官方微信，回复关键字美食，在页面下方留言，来告诉我你们家乡最好吃的美食是哪些。留言入选的听众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。我们来听下一首歌，是来自于丁薇，女孩与四重奏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

巧真不是真不错，请你的朋友一起来笑春来做客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不要做三件事。第一件事是熬夜，漫漫长夜不能帮你解决问题，也不能安抚你乱糟糟的心。好好的睡一觉，太阳出来时，也许你就会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。第二件事是暴饮暴食，不要相信胃填满了心就不会痛。多余的食物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，当你回过头看着自己飙升的体重，也许会更难过。第三件事是乱花钱，不冷静时买下一堆没用的东西，不会让你的心情变好，反而因为杂物的堆积而让生活更没有头绪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请你相信，生活的低潮不会一直停留，请你记得，越是难过的时候，越要好好爱自己。